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 牟 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清楚。昨晚讲到十法界，即是如来藏性。十八界啊，十八界，十法界众生都有的，每个都是因缘生法。因缘生法呢，是即空即假即中，所以就是如来藏性。嗱，而家以下咧就逐一解释呢个十八界啦。嗱，十八界内之五根，内之六根，外之六尘，中间一个色。咁所以咧，呢以下咧就显呢个眼色、耳色、鼻色、舌色、身色、意色，系兼讲呢个根同埋尘。因此咧，呢一科咧系讲呢个眼色界嘅性。即是如来藏性，阿难如以所命，眼色为缘，生于眼色。嗱，呢度咧系解释呢个眼色生起嘅原因。我哋知道眼对景不落分别嘅时候咧，就系属于第八色嘅见凡，系依他起性，即系呢部经。十分显见中所显的见性，假使跟对境起了分别呢，这个就叫做眼色。所以以下的经文说呢，色动见清，色是动的，分分钟在烹现外面的境界。见性呢是不动的，物类见物，默害不除。这个情直的见性啊，就是涅槃的根本。摇动的色性呢，就是生死的根本。因为我们众生不知道绿色是虚妄的，执着这个绿色是为自我，因此就起这个贪嗔痴的烦恼。有贪嗔痴的烦恼呢，就会做种种善业或者恶业，牵引我们呢来这个六道轮回之中受生死了。现在呢是讲这个色性就是众性，令到我们呢是知道这个相是妄的，性是真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复这个自性了。柯能呢很早期曾经问过佛所讲的见究是因缘所生法的道理，因此呢在前面破妄的经文之中呢，曾经引述佛昔日所讲的见究，眼色为缘，生于眼色，来问佛。现在呢佛呢按照他所讲，好似你阿能所明白，眼色复为因缘生起眼色。眼呢是根，色呢是尘。眼根是无形无相的，究竟我们的眼根在哪里呢？我们根本看不到，不知道的。但是因为我们看到外面有什么，有物质啊，我知道了，这个是杯，这个是台，那显出你有一个眼根潜在。所谓因这个色呢而显这个根，是色为眼现。色为这个眼根是无形，由这个外面的色法显示这个眼的见性，因此色就为这个眼的现。色呢又自己不知道，譬如说这张台他自己不知道说自己是台，或者这眼灯他未必知道自己是灯，怎样知道是他是台是灯呢？就因为我们有眼根看到这些东西，然后才知道。这个呢是眼为色现。眼根和色尘彼此互为因缘，这些就是叫做由尘发之， 恩根有上，是第一重能所。第二重能所是什么呢？就是说眼的见性是由于这个色尘为缘而生这个眼色。这个例了一个字，眼色呢就为所生，根尘呢就为能生。眼的见性托这个色尘而为缘，所以然后生这个眼色。所以呢眼色呢是为这个所生，根同埋尘呢是为能生。这个呢是第二重能所，就是这个眼的根同埋色尘是互为因缘两种，然后产生这个眼色，是第二重因缘。慧色中呢就说眼色要具足九现，然后可以生起的，有九种助现啊，然后产生。第一就是空，有空根呢我们的眼啊是没有被其他物质遮障住，然后能够看见外面的色化，而产生这个分别的心。所以空是眼色生起的助业，实际你们不用抄的，书里面有的。第二呢就是明，如果黑暗的地方呢我们看不到东西的，一定要假借日月灯光，然后可见看见外面的物质，看见外面的东西清清楚楚，然后可以起分别心的。这个就是明，又是色生起的作用了。第三呢就要有根，这个根呢是指浮尘根，是要有这个眼睛，肉体的眼睛，然后看到东西。盲人呢是没有这个肉体的眼睛，看不到东西了，所以这个根又是色生起的作用。第四呢是境，一定是指外面所烹现的境界，没有外面生所被我们的眼色所烹现的境界呢是没有可能产生这个眼色的。第五呢就是作意，作意是五心五种啊，遍行心所之一，是三所法之一。根本依呢就是指大白色了，大白色呢是前七色，前七色就不只是指末罗色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二根七种色，都是以大白阿赖耶色为根本依，没有大白阿赖耶色呢没可能产生这个眼色的。第七呢是染净依，这个就是指这个第七色，第七色唯一就是净化或者染化之所依。我们是想到学法、修行、作善，这个就是善的种子，净的种子。如果我们想到贪啊、嗔啊、痴啊，去做不良的、不好的行为呢，咁呢个呢就係厌嘅依种子。所以我哋行善或者行恶都係以呢个第七色为依嘅，依靠呢个第七色嘅分别，然后去行善或者行恶，所以叫做厌净依。第八呢係分别依，係指大乐色啦。如果冇大乐同大乐种同时意识呢，亦冇可能分别，亦冇可能产生呢个颜色分别。第九是种子依，种子呢就是由过去我哋所做嘅行为一种惯性、习惯性呢，是潜，即是一种潜意识藏响我哋八色田中，成为产生未来种种结果嘅种子。如果没有这个种子呢，现在呢 是绝对没可能发生现行的，因此要有种子衣。种子衣是什么呢？就是亲因缘，空啊、命啊、根啊，那些呢叫做增上缘，境呢是所缘缘，作意分别染净是根本四种呢，是等无更缘。那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颜色所以生起呢，详细来讲呢是有九种缘，即是上面的九种缘，简略来讲呢就有四种缘，就是亲因缘、增上缘、所缘缘和等无更缘。再简单来讲呢，不外色心而发，由这个内的心是采外的境，由这个内的根吸引内的尘，因此就产生这个颜色的分别。由色心而发因缘呢，就产生这个颜色。那这个是怎样讲法？是作替理，是作替理来讲，不是增替理。现在呢是显第一二替理，所以呢就说这个颜色呢根本就没有实际的。相呢是妄，但是性呢是增。咁点解呢个颜色啊相妄性增，即空即假即中呢？咁法呢就一层一层去分析。第一呢就显呢个颜色唔係因眼而生，再次呢显呢个颜色又唔係因空因色而生。咁最后呢显示无生，无生即係空，空就是空而来作，但是呢它有形有相，不是有 假名假相，这个就是不空而来作。空不空就是中道，所以呢这个因缘生法呢即空即假即中，就是而来状性。现在呢下面呢就讲这个色怎样生了。这个色呢，经文里面你看看，此色为佛因眼所生，以眼为戒，以因色所生，以色为戒。这几句说话呢是很简单也很容易明白，即是说法问阿难，阿难啊，你认为这个色究竟是因眼所生呢，抑或是因色所生呢？假使跟这个眼色因这个眼根而生的，那眼根就叫做能生，色呢就为所生，这样就应该叫做 眼色界咯。反过来讲，若果这个眼色是因外面的色层而生的，那这个色层呢就为能生，眼色为所生，那就应该以色是为眼色的界，叫做色色界。颜色的色叫做色色界。阿难，欲因眼生，既无色空，无可分别，纵有以色，欲将何用？以见又非青黄赤白，无所表示，从何立界？这段经文呢就是法破阿难执着，认为这个颜色呢是从眼根而生的。法话：阿难啊，你认为这个颜色是不是因眼而生呢？如果这个颜色因这个眼根而生呢，眼根就为能生，色就为所生，这样就不需要凭藉外界的色层同埋空根啦。既然冇外边嘅色层同埋空根啊，自然系冇可分别嘅境啦。既然冇分别嘅境啊，只系有内在嘅眼根，又点能够生出呢个颜色呢？咁即使根系只系眼根能够生出呢个颜色，假使根冇外界嘅色空种种的景象给你分别，纵然有这个颜色 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知道眼色的功能是用来分别的。如果我们没有外面的色层和种种的空间、种种的物象给我们作分别的对象的话，我们就失了这个色的分别的功能，根本就不可能叫做色。再讲，如果这个根、这个眼根是因为外面的色层，然后显示自己有这个眼根，现在既然没有这个外面的色层，又怎可以显示这个眼根呢？那眼根的见性，既然不是长短方圆种种的形象，又不是青色、黄色、赤色、白色，根本就没有可能表示的。既然没有表示，又没有外面的物质给我们分别，那显示这个眼根就不存在了。这样既然内没有根，当然外也没有层了。没有这个内根外层的建立，又从哪里去建立这个眼色界呢？这里呢是破这个眼色是从这个眼根而生的。根字呢就破这个眼色呢不是从这个色层而生的。所以经文说，欲因色生，空无色事，以色应灭，云何色之时开空性？欲色便是以亦色其色相千变，以色不迁，皆从何立？这里呢就是说这个眼色不是从外面的色层而生的。因为这个空时呢就没有色，色的时候呢就没有空、能生的色都没有啊，由边度有所生的眼色呢？所以呢说，如果这个眼色是因为外面的色层所有的所生的，那这个眼色就是所生，这个色层是为能生。当这个空根出现的时候就没有这个色相了，既然没有这个色相，已经就没有这个能生了。没有这个能生呢，所生的色呢也应该跟这个能生而消灭。怎会又知道再知道这个是空根呢？假使根话从这个色，是从这个色而生的，这个眼色是从这个色层而生的、但是这个色层变的时候呢、你的眼根呢也知道它这个色层是在变迁的、但是你的色呢，你的眼色呢、不会从这个色这个外面的色层而变迁的、那色既然是变迁，眼色是它所生的东西，不跟着它走，那就不可能说这个色层是为能生，眼色为所生了。那跟着呢，法呢就恐怕阿能展戒，他说、色眼色是从这个色层所生的，色相变的时候呢，色相有生自而灭变迁成空的时候呢，所生的色亦随其变成空，有什么不对呢？那法就说了，他说若果说能生的色层虽然是变迁，但是所生的色是不变的，不变呢，从变则变，界上自无， 便则行，既从色身，应不识之虚空所在。啊，呢度咧就系话如果色眼色是从这个色层而生的，色相生自意灭变迁的成空的时候，所生的色亦随它变成空，那么能生的色与所生的色呢，两者都应该怎么变灭了。既然外的能生的色层同埋所生嘅眼色两种都变灭啊，戒自然冇办法成立啦。哦，戒相自无，即系话里边嘅眼色跟住能生嘅色层消灭咗，两种嘢都冇啦。咁点会又有一个眼色戒存在呢？咁哦，这个就是说从变则变，戒相自无。若果说能生的色层虽然是变，但是所生的色层不变，那不变就是永恒咯。啊，不变则行，哦，不变则行，不啊，能生的色层是千变的，但是所生的眼色是不变的，那叫做不变，啊，不变。既然是不变呢，这个眼色呢就永恒的咯。既然是永恒的，这个是所生是永恒的，而从这个色层所生，色层是变的，哦，色层是变的，这个所生的眼色呢是不变的，那就不可能再明白这知道这个虚空呢是所在了。色已经灭了嘛，没有色层来显这个是空嘛，那既然没有这个色显这个空，那你这个眼色啊怎可以知道这个是空呢？既然不知道这个空呢，眼色呢就不成色了，因此呢就知道这个眼色不是从色神而生的。即是说这个从色尘而生的眼色是不会随这个能生的色尘而转变的，那它是变成永恒啦。但以无常之色啊，怎能够产生永恒不变的眼色呢？再说果然是眼色是从这个色尘而生的，色尘灭的时候眼色就应该随它灭了。而果眼色不随这个色尘而灭呢，就是因果不累。若果随这个色尘而灭呢，就已经再没有这个眼色存在了，怎可以再明白这里知道现在所对的是空根呢？这样讲起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眼色不是从色层而生的。再总部来讲呢，欲兼二种眼色共生，合则中离，离则两合，体性杂念，云何成戒？这一段经文呢是破这个根尘和合共生的。眼色若果兼这个眼根和外面的色层两种而共生这个眼色的，那这个眼色啊，究竟是以这个根层两种合的时候而生呢，亦或是根层两相啊相离的时候而有呢？若果这个根层是和合而生这个眼色的话，那这个所生的色呢就一半是根，一半是尘。哦，从根的 就合衣更，从层嘅合衣层啊。咁样啊，只有内之更一半，外之层一半，中更就冇所生嘅色啦。因为两种嘢合咪生呢个色，呢、这个色咧一半归更，一半归层，中更冇嘢啦。既然中更冇嘢，又点可以响中更立一个色界呢？所以话合则中离呢句说话，更字呢啊离则两合啦。假使更话硬系呢，假使更话呢个更硬嘅更同埋外边嘅层离开而共生呢个硬色嘅话，咁呢个更所生嘅硬色就离开依硬更。色层所生的眼色又离开这个眼这个色层，眼根所生一半是有知觉的眼色，色层所生一半是没有知觉的眼色。这样呢两者合在一起呢，就一半呢是有知，一半是没有知、哦、叫做离则两合，有知同埋无知集合嚟一齐啊！咁啊，呢个无知咧集在有知之中，知与无知咧系体性杂念啦。因此咧，所生嘅眼色咧又变成杂念啦。既然眼色体性杂念啊，点可以成立呢个眼色界咧？呢度咧系总显啊，呢个眼色。不是从眼根而生的，亦不是从色层而生的，亦都不是眼根和色层共生的。那结果是怎样？结果是无生，无生就是空，空就是显空而来状、哦、是根字呢经文说是故当知眼色为现，生眼色界，三次都目，则眼耳色及色界心，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呢度咧系总显呢个眼色相妄性增，眼色唔系因眼根而生。亦不是因外面的色层而有，亦都不是、啊、眼根和外面的色层、啊、和合的时候或者离开的时候而生。因此之故呢、啊、我们应该知道眼色界它的相原本是开妄的，只有眼色为现，生依眼色呢种假名假相而已。其实呢眼根同埋色层同埋中根所生嘅眼色三次都冇实法可得，你冇可能拎出啊嗱呢、这个系眼根啊，呢、这个就系色层啊，呢、这个咧系眼色哦、啊，实际色层咧系可以指嘅哦。啊作低你嚟讲色层可以指，而家系讲佢个性，性里边冇呢一个色层嘅实质喺度，唔系三次都冇可得。既然无可得咧，只系现生假相啫。现生啊系假嘅，假咧就系有啦，有就显不空而来状啦。咁呢度经文咧话。合色界心呢个色字咧，许老法师咧吓、啊、就认为啊，呢、这、一个色字咧应该改做智色嘅色，呢、这个硬色嘅色应该改做智色嘅色，即系话内嘅眼根同埋外边嘅色层以及中根嘅眼色。三种都是相妄性增，既然是相妄就是即假，性增即是即空 即假即空，就是中道，所以本来就是二类众生。为什么呢？因为众性不变随缘，不变就是空，随缘就是有，不变随缘就是即空即有，因此呢不是自然生的。但是众性亦能够随缘不变，随缘就是有，不变就是空，所以就本非因缘，非因缘非自然，就是中道，是显空不空而类状。因此话眼色界就是众性，这里呢是解释这个眼色界就是众性。到这里是讲完了。